都話6809941 6809941轉數曬，快啲支持我哋城寨支持理論同證交所，仲有寫支票嚟，抬頭點寫地址，仲有支持西兩嘅節目 ，OK Patreon 啊，而家係要 Patreon 先生存到嘅嚇呢個世界，即係 anyway 今晚咧請到隔離呢個咧叫做陶謹申，咁咧佢立法會議員，即係區議會二，亦都係區議員，咁咧即係佢咧舊年選區議會嘅時候咧，我記得有一日 DQ 咗一件。叫之峰是細路嚟嘅，靚仔嚟嘅啫。OK， 仲有就搞到咧就好戲劇性嘅，準備負責佢嗰個 DO 咧， 就係、是、我哋油尖旺， 係啦，突然之間就唔 do 嘅，要揾 佢去南區啊嘛， 係啦， 蔡亮 啊，咁要咁樣去做嘅，咁啊。但係 DQ 呢個字咧，即係呢幾年咧，自從呢、這個2016年。立法會選舉之後就好，大家香港人就知道咩叫 DQ 噶啦。咁但係咧最近咧，即係你知啊，我哋個新官咧叫曾，曾國偉。我哋即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偉就話咧，任何人反對國安法，即係港版國安法嘅咧，都會被 DQ。OK， 咁咧。你班泛民啊，即係呢個本土啊、自決啊、港獨啊，即係港獨而家好隱性㗎啦，即係全部唔使啦。根本咧， 港獨係佢認為咩係港獨就係港獨。係 啦，佢認為港獨就得㗎啦。 佢認為任何嘢你係港獨就係港獨。係， 咁啊，即係你想香港特色，第日都話港獨啊。好啦，即係你哋驚唔驚嘅 DQ 呢樣嘢 啊？你要搞到 去到咁嘅地步，嗱，而家個左風咧。係已經阻到好勁啊！如果時光倒流，即係我哋嗰唔知咧，要問巴情場啊，或者專六七暴動專家，六七嗰陣時候有冇咁阻啊？ 唔係，我覺得佢冇底線嘅，邊有底線嘅啫？佢第一個唔係道理嘅底線， 係 亦都唔係法律邏輯嘅底線， 係 佢係政治喜歡又得，或者需要又得，佢咪 DQ 你咯？ 係 即係譬如佢覺得，咦唔係喎，我仲夠了你都是得三十席而已，那就DQ夠了，那就三十席了。又或者啊，總言之那排譬如梁振英突然寫個 blog， 哇這樣都忍得的，你有沒有搞錯，這樣都不DQ的，那可能他就有DQ了，即其實很簡單的，就是這樣的。梁振英寫個 blog， 你叫動匯豐，哇你匯豐有沒有，還是人來的你，那你就要表態，黃東昇就出去跪玻璃咯。 是 現在就是這樣的，現在 跪完玻璃都不滿意啊。 是啊是啊，他的意思是為什麼你出去外面跪啊，是嗎，你跪得好一點， 是 唉，所以你說怕不怕，這些沒得怕，你信那樣就說那樣東 西。因為呢去年呢他們即係區議會選舉咧，我睇而家仲發緊噩夢啊！佢班人係 啊， 有啲北京咧發噩夢到中聯辦，中聯辦發噩夢啲藍絲啊，即係你哋啲對家全部發噩夢， 發噩夢 啊！慘過當年啊，希律 最慘，佢哋自己嗰個大數據啊， 係 佢嗰個咩鐵牛啊嗰啲咧， 係 即係嗰個副主任咧，譚鐵牛啊， 科學家嚟㗎， 佢話俾佢聽，可能或者邊個報上去啊，贏緊啊， 贏緊， 佢先至叫佢喂。最緊要繼續選舉， 係係繼續選舉，係佢諗住贏緊，結果太清楚啦個民意， 係啊， 好清楚。 唔係你冇話喎，我覺得係市民創造奇蹟啫喎。 係， 如果嗰個投票率係五成半至六成，輸到阿媽都唔認得我哋。 係，就係人哋要事前講， 係啦，佢就 要過七成， 係啦， 過七成就搞到咧，就所有人出嚟啦。即係喺選舉之後兩日， 呢個市民創造咗奇蹟，真係。 即係我啊去，即係去食嘢啦嚇。咁有個即係後生嘅侍應，即係埋嚟，即係佢傾偈嘅。即係好多年前，我哋會覺得嗰類人咧嚇，即係唔係咩？即係佢未必關心政治，睇個樣咧都唔似出嚟示威啫。突然間同我講，我未投過票㗎。我嗰日係要一早去投票，我係要一早去投票。我條氣就係唔順啊嘛！你班人嗱，你就係將全香港嗰啲人動員起上嚟， 唔係你今次都係 啊！ 你今次國安法加埋楊潤雄都動員好多喎， 係動員， 動員啊，動到真係不得了噶！喂，你而家你記住喎，你搞人細路咧，真係唔好意思啊！你而家搞人細路要人洗人腦咧。其實就係淺藍絲的家人啊， 係 都唔想啊！唔好話大陸落嚟嗰啲啊， 係 大陸嚟嗰啲好多就讀國際學校啦， 係有水嗰啲， 係啱啊！ 嗯， 其實可能係啲領導人嘅二奶三奶個仔都得噶， 係 佢都唔想啦、啊。喂，咁但係你個問題就係、是，所以最近唔係淨係國安法嘅， 嗯， 係好多樣嘢夾埋嘅， 啊整， 即係整體對社會嘅。唔好啊！你深啊，太深啊！即係你話啲咩制度改變， 嗯， 市民就直接就覺得你樣嘢，哇！點解樣嘢你都迫害啊？乜人都要迫害喎、啊！你而家日日嗰啲判出嚟嗰啲案都係噶， 係。 譬如你今日社工去到前邊，喂，唔好咁狼啦，係、嗯、嘛？慢慢等佢行啦、走啦咁樣。咁嗰時嘅氣氛仲唔係咁差噶嘛？喂，而家都要人坐監喎、 啊，坐一年。 係 啊， 啊，喂，即係。你整個氣氛是全面迫害， 嗯， 追住嚟迫害喎。喂，你仲埋點咧？哇，點解嗰啲官寫 blog？ 阿 CS 嗰個阿咩啊？張建宗 係， 佢平時你睇翻半年前啦，佢寫啲嘢唔係咁噶。 嗯， 喂，而家都全部好似戰狼上身喎。 係， 喂，即係換句話講，原來係可以令到啲官性情大變。 是 變咗只狼， 係 即係你以前就俾人梁振英就只狼啫， 得佢啫。 而家佢逼到連個個都要變狼啊！ 係 你張建宗又要變狼，涉獵德權又變狼，楊潤雄又變狼。 嚇啊！仲有隻新狼咧，就睇中咗嘅，叫做咧曾國衛。 曾國衛就未嗱，曾國衛咧，佢就正式講嘢咧，就未。 嗯， 但係你可以想象咧，佢一定係狼。 係， 如果唔係你點會換葉德權啊？ 係。 佢而家就好簡單，你唔係狼啊，謝歪啦。 係， 聂德权就仲有苟延殘喘咋。 係， 佢應該係全部炒噶。 係， 喂，你諗下，佢話你咩嗰、那個咩劉江華啊，以前就好似戰狼咁噶嘛。 係， 咁佢做咗局長，冇見佢講過狼喎、啊，個狼話喎、啊。 係， 走咯。 啊 ，DQ 咯。 係， 你點啊？你民建聯出身係點啊？冇用啊，因為呢個時間係要你救狼啊。哇、啊！幾大鑊，即係呢啲市民一睇，哇！點解咁嘅喂？咁嘅變化嘅，咁你唔恐怖啊？恐怖片嚟嘅大佬。 啊嗱，好恐怖啊！大陸啲官講嘢，除咗咁嘅鄧中華噏嗰啲嘢之外咧嚇，佢後來改咗少少個稿，因為佢喺演講嘅時候係包話香港部分司法權咧，即係我哋都大概意思話我哋可以控制嘅。哇！呢、這個好恐怖嘅。 嗯。 咁後來出嘅文字稿咧。就冇咗司法兩個字啊！咁咧，亦都可能係故意嘅，佢嚇嚇你。你知啊？呢個政壇高人， 我覺得咧唔好諗嚇你 啊！ 我覺得你寧願當佢係最 worst 最差嘅啊！即係千祈唔好麻痹自己啊！ 嗯， 而家嗰啲官啊，我哋已經係過去麻痹你啊，大佬。 嗯， 喂，你諗下嗰啲李家超，佢又原來佢又話未，佢話我又唔知嘅。不過咧，但係就會咁。 嗯， 鄭若驊咧就一味就講啊，一般嚟講咧就唔追訴嘅，不過就有例外。 嗯， 啊，一般嚟講咧就梗係啊點點點，就但係有例外。 嗯， 人哋問佢喂，咁你究竟嗰個點樣啊？我未睇過㗎咁。 嗯， 佢其實想麻痹你啫嘛。如果我哋係信佢呢啲最好嘅 scenario， 冇話算好，信中間都死啊！我話俾你聽，而家。 冇，根本佢就專登係整到咁鬼極端嘅。嗱，我攞份明報出嚟先。琴日係咪呢個李家超講啊？嗱，消息指中港雙駐港人員持械，李家超拒絕評論。 其實呢個題有啲問題嘅。 我知道，總之咧，中港商討 唔係，即其實嘅意思就係國安人員持械咁嗰個啦。係 啦、哎，國安人員持械。 哇！呢條題真係今時都 anyway。總之咧，佢知唔以對咧，即係啊，可能會有嚇 佢。唔係，但係最慘就係咁啊！你諗下，你即係最恐怖係咩咧？同香港人咁關心、咁緊張、咁恐怖嘅嘢， 嗯， 理論上香港人係關心嘅， 嗯。 但係你記住喎，而家咧係全面喺立法會咧一隻字記錄都冇嘅。 係 嗱，如果大家利是，希望唔係啦。 嗯、 禮拜六就出咗噶啦，然後跟住咧，禮拜一刊憲啦咁。立法會係一個辯論，一個問題， 嗯， 一個答覆都冇。而記住喎，係梁君彥 係拒絕咗我哋十次要求緊急質詢， 係 兩次辯論， 係 佢話咩啊？唔急啊！ 哇，唔急你咩叫唔急？你而家中共好急。在北京那裡很急， 加快啊，加快審議啊。 嗱，今日仲講啊，楊潔篪講係堅定不移會喺香港推行。 但係你話係咪好荒謬咯？代表市民，我唔好話當你係邊邊藍啊黃咩都好，喂，連一個月説話一個記錄， 係， 哇，好似立法會冇關嘅，議員係冇關嘅。 既然話呢條法例係。即係法中之法，最重要的法，咁重要嘅嘢。嗱，舊年反送中，即係假假地都做咗四個禮拜，係嘛？ 係啊。 舊年送中嘅時候，做咗四個禮拜，假假地啊。 有二十幾日網上諮詢啦、 啊。係啊。 假假地都有啊，係嘛？ 係，而家假假地都唔做，即係赤裸裸。 然後啊，佢話諮詢立法會主席啊。 係。 然後跟住我哋話喂，咁啊，主席，咁我哋辯論咗，你先知道我意見㗎。他說不是啊，我未收到邀請，我收到邀請呢都是個人的啫。 嗯。 即是換句話說，怎樣啊，那裡寫著梁君彥先生啊。 是。 喂大佬啊，人家那個稿寫著說諮詢立法會主席喎、啊。 是。 哇真是喂現在是所有真是荒謬世紀來的。 嗱還有呢。 沒有東西那麼荒謬的真是。 還有一樣東西呢那些荒謬的說話呢甚至去到絕對是危言聳聽或者是恐怖的呢我就同首推那個叫做什麼名字呢叫做張曉明、 啊、 現在港澳辦副主任 OK 其實登了了照做的啫他就說呢就他噏了很久嘛其中就說嗱這個即中央呢就不惜呢好像車鎮壓車臣這樣啦喂你無端端呢就不知道誰知道或者他自己都不識嘢，在網上炒樓炒到車神你知道車神多恐怖你知不知道那種血流成河第一次俄軍 很殘忍的那次 衝進去的時候全部死清因為根本他們不慣巷戰第二次噼哩嘣嘣進去炸炸炸炸死了炸死了叛軍車神叛軍還有俄軍呢就奸淫掳掠又做一次了那你這個張曉明呢都不知道是不是想這個污蔑人民解放軍但是要做一些這樣的事人民解放軍是說即是不調戲婦女的嘛除了殺之外俄軍俄羅斯軍隊入到車臣是有奸淫掳掠的話聲給你聽麻煩查一下啦讀一下書啦即是這樣都說得出你說一下其他內戰也好啊你是要說這件事的好說不說就發了癲，可能那晚看電視見到，即係所謂中國人民信任的朋友叫普京，啊，普京有真參與呢個鎮壓呢個車臣嘅喎，啊，即係九十年代嗰陣，啊，好就寫稿寫埋車臣，咁啊拎上去更高層嗰啲，又係可能冇咩讀過書，冇咩國際視野，哎，照批你份稿，咁就搞鑊嘢出嚟，咁啊，而家咧呢個鄭若驊咧就話阿陶錦新，佢話要即係啊。這個大陸這個國安法來到香港呢就要用普通法去詮釋呢是不切實際那就慘 了你那些都不用撈了我告訴你你那行那些不用撈 不是不用撈、啊、 而是、啊、有些不管政治想賺錢的嘛 不是你這個問題就是很簡單喂你由頭到尾你的中英聯合聲明國際協議你就是說五十年不變 是 五十年不變，其中就是法律制度不變。 是， 因為他想香港保持全世界都信任繼續做生意嘛。 是， 咁咪信普通法嘅啫。 嗯。 然後，咁你而家話對唔住啊，我就普通法詮釋咧就不切實際。 嗯。 咁你即係想點咧？咁你即係話俾人聽，香港徹底改變埋個法律嘅基礎與制度。喂，你真係我真係唔明嘅。你咁樣咁當然佢如果攬炒，其實佢先有權攬炒啦。 都話啦、哎，香港嗰啲乜嘢拉咗個九千個，邊有能力去攬炒嚟啊？大家即係用啲科學嘅態度，尤其是中共好啦，藍絲好啦，睇下啦。其實咧，舊年嗰段時期咧，對香港嘅樓市股市咧影響係輕微嘅啫，整個係今年疫情係影響就大啦。 再加上呢個國安法徹底毀滅。嗱，即係佢大陸咧啲人咧，同埋啲藍絲自己呃自己咧，就覺得嗱，香港嘅繁榮就係你睇到噶啦。OK， 我哋金融啊，乜乜乜得幾繁榮啊，啲商場又正啊，點咩？佢睇唔到，其實香港唔係淨係由高樓大廈所建成嘅。香港嘅建成，除咗係 physical 嘅嘢之外，係由無數嘅合約去建成嘅。你就算去一間普通嘅餐廳食嘢，去一間普通嘅布貼買嘢，或者去精品店買嘢，佢每一樣嘢嘅商品說明其實都係一個 contract。 所以黃光啊，孫女食嗰啲奶粉要嚟香港買啫嘛。 係啦，因為香港要跟法治，你啲奶粉咧就符合商品說明裏邊條 formula， 誒佢嘅罐面嗰個 formula 要 match 裏邊嗰啲 powder，OK？、Okay?Everything 係整個香港係用數以億計啦，我唔知啦。 信任嘅制度啦， 啊，信任嘅制度啦，咁啊，你睇唔到嘛？你而家親手毀滅啦嘛，樣樣嘢咧係即係倒行逆施啊！ 唔係，即係你睇到佢咧就好得意嘅。佢最近南華早報有個新聞咧，佢就話嗰個證監會啊， 係 啊，嗰個總裁咧就做咗十二年走噶啦。 嗯。 Last minute， 他公開講了走了已經，全球找招聘嘛。Last minute 找不回來，是北京意思。 是。 那正如我說，他又都是想香港，他想啊。 是。 啊，我們有個鬼佬啊，西人啊，他做了十一二年，那啊，他就確保呢，這套東西繼續的。你繼續來投資啦。那他以為這個西人是頂得住的。但是你摧毀埋個法律制度，喂大佬佢喺度都冇用啦， 即係揾鬼都唔掂，真啊！嗱， 即係佢以為喺美國人哋趕佢走啦，嗰啲咁嘅國企啊，所謂民企啦，就過嚟香港啦嘛， 係 輪住排住隊，排住隊啊，真係排住隊，唔係講笑。啊，咁啊諗住咧，哎呢個證監會嘅總裁你識㗎啦，呢十幾年係咪？ 仲喺度做啊？ 係仲喺度做啊？ 即係冇變到。 係啦，因為用佢嚟買膏藥啊嘛。 係。 但你最弊你其他所有嘢變曬咧， 而最一樣嘢就係國泰同埋呢個匯豐呢兩間咧，基本上由英國人經營或者係傳統英式嘅文化去管治嘅跨國公司，佢同你中共咧喺各世界各地咧係闖天下嘅。 啊！ 你而家兩間親手毀滅佢。 唔係你毀滅佢嘅公正嘅信譽啊！ 係公個商譽毀滅咗佢啊！本來呢兩間公司佢唔係國企，亦都唔係中資啊嘛，更加唔係 American banks，OK？、Okay? 唔係美國佬噶嘛，英國佬咧就最務實噶嘛，去搞。 唔係啊！你而家佢大股東匯豐都仲係平安保險啊！ 啊，第二大 股。啊，第二啦，係啦，即係起碼都係大股東啦，都係係咪先？啊， 呢兩嗱咁佢掛住個匯豐嘅，掛住個國泰，同你喺全世界咧。闖天下出嚟嘅，人哋咧唔覺得啊呢間唔係一間中共嘅公司，但係咧有好多嘢咧喺商業上係失途嘅，佢同你插咗支旗，各地各地啊咁樣，你係方便，無論金融上或者 whatever 啦，喂你去親手整瓜佢喎，去親手，你揾黃東勝出嚟喺街簽名喎，啊夠唔夠喎？仲話你依個梁振英咧晚晚喺度度啦。慢慢度睇邊個人咧係唔夠愛？ 唔係佢就係喺度鬥爭啫。佢就文革，根本佢就係嗰個大文革。揾到邊度咧，就係鬥爭邊度。 係 啊，你唔好俾佢睇到你啊！睇到你嘅鬥爭，你依個咩證交所噶？ 哇！咁睇得起啊，大佬！我 不過係咁啊，係你俾佢鬥爭係睇得起啊。 但係我有心 影啊，你講啱， 我都叫你真係，我叫你班人唔好睇啊，唔中意我嗰啲，我係咁多嘢講噶啦嘛。咁咧，你做啊？你有冇藍絲朋友啊？我估有啦， 個個都有啦。 啊，個個有， 個 個有啲即係 唔係喎？我覺得佢最近咧， 佢哋想點啊？喂， 唔係佢哋閉翳，點會唔閉翳啊？梗係閉翳啦。 點閉翳啊？ 唔係個問題就係第一唔見錢先啦。 啊，咁係咪唱曬美金啊？ 事實上係唔見錢啦。 嗯。 第二咧就係，因為尤其是嗱，你記住。藍絲咧唔一定係中意共產黨嘅， 啱。 唔係你中意穩定嘅人，唔一定佢中意共產黨嘅。 佢保守， 但係而家係共產黨話我立國安法咧就長期穩定。 係， 但係嗰啲藍絲 佢分析唔係一定長期穩定的。 嗯， 短期一定唔穩定先啦。 係， 因為美國佬，因為全球反共啊嘛。 係， 幾十億人一齊反喎。 係， 我哋而家德國都歸隊啦。 係， 日本都埋堆啦。 係， 日本遲啲支出嗰、那個，而家呢兩日就外長嘅聲明啫。 係， 遲啲仲喺度，仲嚟緊喎。 係， 咁你個藍絲唔知㗎。 係， 佢知道長期係咪真係安定？佢有問號啊！但係佢已經現實上唔見咗好多錢啦，已經 係 唔見咗穩定啦，已經即刻已經唔見咗穩定啊！ 即係咁，以前你點會諗到呢樣？諗住香港好安全噶嘛？所謂 G7 對香港都係友善噶嘛？歐盟對香港都係友善噶嘛？但係無論大陸點癲好，香港都係 唔係喎？你小心喎、啊！嗱，唔好意思喎、啊，阿湛， 快講。 我覺得美國佢喺佢5月20日嗰個政策文件咧， 係 佢係將共產黨同中國人分開。 係， 其實歐盟同美國都係對香港友善喎。 係。 佢唔係，佢係對另外一啲人唔友善啫喎。 係，係佢嗰個講得好清楚。 係， 人哋分得好清楚，好清楚， 好清楚。 Communist Party 同呢個中國人民係分得好清楚嘅。 你而家今日啊，嗰個蓬佩奧嗰個國務院嘅聲明都話：我唔係見咗嗰個咩人喎，佢見咗嗰個係共產黨嘅叫咩常委啊？唔係佢咪常委？政治局委員 係政治局委員。 佢係直情講明係。我見咗中國共產黨政治委員喎，佢嘅寫法好得意喎，真係。 嗱，你中共咧用咩派出去咧？我讀俾你聽啊，佢咧就係依個中共中央依個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你自己抵死啊！你根本明明呢個咧就係一個國與國之間嘅談判講數啦。你就派用黨的名義派出去，你仲有個稿咧，有都係咁寫。 冇關係嘅， 唔係啊！佢而家赤裸裸啊嘛。 唔係佢今日係黨國啊嘛。 我知道。 由頭到尾都係嘅，即係佢無謂，大家都知啊，無謂呃人啦，呃都呃唔到嘅。 嗱，以前咧對香港嘅文件咧就寫國家主席得夠噶啦，而家咧即係我記得舊年有一次啊。阿習寫俾好似向香港發文件嘅時候咧，係寫埋國家主席、中共黨總書記兼中共中央軍委會主席。 係發俾邊個？ 我記得發俾香港嘅，係嘛？係啊，我覺得係冇需要。你係國家主席，人知你係共產黨啦，係咪先？中聯辦嗰啲唔係共產黨係邊個啊？佢唔係黨員，大家都批頭。 唔係，你寫埋軍委會主席先至緊要。 我記得有一次問過，我覺得好奇怪，你使咩咁？ 係喎，呢個奇怪啫。 係舊年應該反中共期間，即係佢嘅含義，即係話你班友我咧掌握軍權，你班友唔喺香港亂嚟。啊，我喂夠曬啦！你已經係依個啊，聖上已經係大家都知道，佢係三軍總司令啦。唔係講開講啊，你即係。大陸咧先前咧就喺香港咧行一種分化嘅政策。嗱，我頭先問你咧，你哋擔唔擔心 DQ 係有理由嘅。 哦，OK。 嗱，即係分化政策就好講明咧，即係佢知道你邊啲咧大中華家，好似你啲咁嘅人啦，嚇，即係李卓人啊嗰啲啦，嚇，即係咁就跟住咧就本土派咁再種一樣嘢出嚟咧，就係叫做自決，再加樣叫港獨。OK。但係最近咧。他就有殺錯冇放過，就用翻一個字叫做無差別地，包括咧即係當年咧 recommend 你出嚟選咧，係1991年嗰個李柱明，呢啲都係肯定大中華膠啊嘛，日日噏住鄧小平嗰啲，照拉，肥佬禮照拉，仲有大家啲後生仔咧，尤其是00後嗰啲都唔知邊個叫楊森， 係啊真係。 真係慘啊！邊個叫楊森啊？ 森哥突然間升咧， 係有人記得佢邊個？以前啊，好似我讀大學嗰時候，即係啲人讀大學，有篇文啊，話有本書楊森作嘅。 唔係，咁佢係大俠嗰個角色咧，就係收人民間嘅。以前有 係啊，咁啊。哇！有個叫楊森都搬埋出嚟，話啲楊森都好奇怪咧。多謝啊，仲記得件件拉曬。OK。喂，有殺錯冇放過喎？ 唔係你而家呢個時間係你所有嘢你預備係最壞嘅啦。 啊， 唔係我真係同啲市民講咧， 好遇到啊咁好啊， 嗯， 即係寧願咧，你遇壞咗就冇咁好，唔係冇咁壞，咁就啊執翻身彩，真係嘅，尤其是對家庭啊，對你嗰個屋企人啊咁。嗱，我哋或者我唔知包唔包你啦嚇，咁，你都係多口都係包埋噶啦。 啊，多口啊， 即係我哋呢啲咧， 佢講話35% 到嘛，人計啊嘛，通常咧要清算啊嘛，喂，5% 即係三十幾萬啦。 係， 三十幾萬啦，香港我都擔心貪嗰樣有 反啊！佢可以唔同嘅時間講香港有5% 嘅反動分子要拉， 係 咁之後下年又有5% 反動又要拉， 係 冇啦！你呢個時間係你要遇到係好差嘅，真係嚇！即係我哋即係承擔公職或者係代表市民去喺講嘢發聲嘅咧。當然，我哋係要承擔個較大責任，同埋咧，你預咗嘅後果係壞啲嘅， 係 就呢啲個係我哋嘅承諾嚟嘅。 係， 如果唔係就唔好做。 好欣賞你哋嗰個承擔， 唔需要欣賞。我覺得你一定係有呢個 pledge 嘅，有呢個承諾先得嘅。 嗯，啊，即係舊年嗰個黃之峰咧，1001件啊嘛，當時其實咧可能上面壓得好緊要㗎啦，都唔想佢唔想咁刺激啊，因為你搞 DQ 咧就係。個反效果嚟嘅， 冇關係嘅，冇關係。 今年咧，我睇你嗰啲咧，就分分鐘玩鑊金俾你，你民主黨嗰啲人， 你個個都要嘅，個個都預算嘅。而家所有人都要聰明啲， 係。 同埋今次即係我大致咁樣睇啦，就係一個所謂叫咩無面目嘅 faceless 啊， 係 嘅一個選舉嚟嘅。即係如果你仲要話，啊！佢就係好過佢，佢啊經驗多啲，啊佢就啊衝勁啲，其實唔關事。而家係獨裁嘅價值同自由嘅價值嘅對決， 係喺次即 係意識形態大。其實係公投嚟嘅，其實你話係咪公投就係公投咯？投咩就投價值啫嘛。 係 咁啊！ 你想要一個自由嘅香港，還是有一個咧就半夜三更嚟敲門，可能國安企喺門口。先生，我们等你。 其實最怕國安咧，就係嗰啲有錢佬。 係， 因為點解咧？佢一擴張佢嘅權力，一喺度生根咧，佢就無處不在噶啦。 係， 然後跟住咧，佢就尤其是睺住嗰啲有錢佬越多嘅利益，你大鑊啊你！ 嗱，咁樣咧就傷害咗自由經濟啦，真正依個資本。或者資本主義裏面的一個動力，當然資本主義是千瘡百孔啊！李慧才兄都講過啦，即係我哋叫佢上嚟，呢個叫李慧才啊，即係最反資本主義， 科學 㗎嚇呢個，但係文理都通㗎，李慧才咁咧，但係絕對係黃絲啊！呢個咧就雖然係會反即係反資本主義嘅，佢夾住你 ，OK？ 其實啲有錢佬咧就驚到咧。即係騰騰震㗎啦，啊咁啊，即係依度咧，我就想休息下嗱。邊個 ？OK？ 而家剩翻落嚟咧，都係睇㗎啦嚇，即係睇我㗎啦。唔中意睇嗰啲冚唪走曬啦，我頭先趕走曬，我真係叫佢走，唔好睇，就係咁樣衰㗎啦。OK？ 嗱，你班人咧就繼續睇，你哋啲朋友有冇識到啲藍絲啊？或者邊咧就係而家驚到咧就腳震嘅 ？OK？全部唱曬美金啊！資產調曬去西方國家，你就留言睇下我哋可唔值得咧？有啲咧好有趣嘅，我哋可以讀出嚟嘅。我哋唞陣翻嚟再傾。